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八，灰骨魔镜，第325集，老鸦骨。旷野荒郊，草地和灌木因为缺水而变成了枯黄色，几棵老树大概是闹虫灾被蛀得一个洞一个洞的，老得跟朽木差不多。树杈七扭八歪地延伸出来，有几只黑黢黢的老鸦站在枝头，对着远处渐渐传来的人声发出干哑的叫声。这景象并非荒漠戈壁，也不是来自西域大漠，而是在通往江南富庶之地的一条官道上。此地地处山谷，两边荒山，中间一条沟，这山谷被称为老鸦谷，谷中栖息着数以万计的乌鸦，因此得名。经过老鸦谷，再行大概一天的路程就能到常州府了。这一天，老鸦谷前的驿站里，零星几个路人正在喝茶。虽然老鸦谷十分荒凉，还有些可怕，但地处要道，每天来往的行人还是很多。这会儿天还早，若是等到晌午或者傍晚车马密集的时候，驿站都没地方坐。几个路人边吃早饭边看伙计蒸了至少几十笼屉的包子，还特地请了好几个老婆子在灶房包馄饨，都有些纳闷。 哎，老板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家里要办事？ 哎呀，这位客官外地人吧？ 啊， 你不知道啊，包大人要来常州了，还有我们常州府的展大人也要回乡。钦差出巡的队伍听说有六七百人呢，上一站是扬州府的话，这会儿差不多该到这儿了，正好吃早饭。 嚯，开封府的包大人啊。哎，对了，南侠展昭是常州府的人哦。 那可不，一个包子两文钱，一碗馄饨五文钱，我这儿准备了一千个包子，三百来碗馄饨，这次可赚了啊。 路人都笑话他掉钱眼里了，万一人家有事情耽搁了没来，或者来晚了，这馄饨和包子就够他卖俩月了。老板话没说完，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的车马声，众人都往官道上看，就见烟尘滚滚，有长长一支车马队伍正缓缓行来。 哎呀，来了，看前面那公正廉明的大牌子， 这是不是包大人的出巡队伍呢？当然是。话说众人昨天刚从扬州府过来，因为赶路匆忙，所以尽管路过了扬州，也没停下来欣赏一下美景，脚步不停地赶路往常州府这儿来。队伍实在是有些庞大，因为赵普也跟着来了，所以欧阳少征另外带了500骑兵跟着，那架势别提多吓人了。出城的时候，赵普瞅着那500骑兵直撇嘴。 是开封府去查案，老子跟着去看热闹的，你们用的搞得跟打仗似的吗？ 欧阳少征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又让龙桥广默默带了3000人拖后接应，以防不测。赵普望了望天，十分无语。邹良还安排了100个自己手下的高手，先着便衣混入常州府打探消息。包拯则是挺开心的，所以说有赵普跟着就省人力，有白玉堂跟着就省财力，果然天时地利人和。本来这次出巡庞太师说不跟来了，他想在家里可以随时照顾香香。包大人一听他不跟，觉得倒还能省点事儿，也点头答应。 无奈皇上说太师需要多走路，不然太胖了对身体不好，于是也把太师给撵来了，以至于太师得了相思病，整天趴在马车里想外孙女。不过幸好儿子庞玉陪着。马车的最前边是欧阳少征骑着他的疯丫头，那500骑兵都是先锋营的，习惯了走前边，但是青天白日的，如果500骑兵开道，沿途百姓闹不清楚什么来路的兵马，容易被吓着，于是拖后头了。但是啊，欧阳少征能忍，疯丫头不能忍，这马也不晓得什么毛病，就喜欢跑在最前边，欧阳也拽不住他，最终就他一人一马走在最前边，后头是衙役们举着公正廉明加威武的牌子。欧阳特别尴尬，他这形象怎么看怎么二，于是他就跟疯丫头打商量。 哎，美女，你过完了瘾咱们回去怎么样？ 展昭骑着早多多，白玉堂骑着白云帆，两人就走在一辆大马车的前边，边走边聊天。赵普那匹黑枭走在他俩旁边，不过赵普没骑，小梁子骑着。黑枭时不时不满地白一眼马车前边，靠着车门坐着，肚皮上还趴着看书的小四子的赵普。萧梁在一旁削着一个苹果，小四子一口自己一口。公孙和包岩庞玉坐在大马车前边，正翻看卷宗，马车里还有看着公文的包拯，以及趴在小五背上想着他家香香的庞太师。小五刚下车走了一阵子，将沿途好些围观的百姓都吓得直跑，最后包大人索性让他趴在马车里做肉垫，一边靠着庞太师，一边靠着林业火家那只叫哑巴的小胖狗。林业火自然也跟来了，蹲在马车顶上往远处看，他第一次来江南，看着什么都挺新鲜的。邹良和素清都骑着马，就在欧阳少征那500骑兵的前边，边走边不知道聊着什么。素清和邹良两人都挺闷的，不过倒是能聊到一起去。天尊、阴侯和吴沙也是一起来的，不过三个老头嫌这么赶路慢，就先去魔宫了。红九娘和吴一霍也先回魔宫打点。展昭边走边仰着脸看天色。 妈。 嗯。 展昭继续望着天应了一声。 看到馅饼了没？ 展昭眨眨眼，随后低下头斜着眼看他。 你看什么呢？ 鸟。 鸟？ 白玉堂也看了一眼，就见的确上空有不少鸟，黑色的应该是乌鸦。 常州府一带这么多乌鸦的吗？ 就是老鸦谷一带特别多，记住千万别让鸟屎落到身上。 哪只鸟要是把屎落在爷身上，立刻宰了它给小五塞牙缝。 正想着，忽然就听头顶有破空之声，白玉堂一闪身，一坨鸟屎落在了白云帆的脚边。白云帆赶紧往旁边让，那表情嫌弃的和白玉堂的表情有些接近。众人边往前走边仰着脸看天上的乌鸦，乌鸦越聚越多，在空中盘旋。小四子趴在赵普肚子上仰着脸看着天。 舅舅，好多乌鸦。 这江南一带还有这么多乌鸦聚集？ 前面是老鸦谷。 展昭伸手指了指，随后赶紧一缩手，又一坨鸟屎掉了下来。正这时，就见马车里小五晃了出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扬起脸一声虎啸。这里已经是山谷，小五这一嗓子惊得四周围树上的乌鸦都飞起来了，扑腾着翅膀争先恐后往山谷深处飞去，寺外立刻安静了下来。同时已经近在眼前的驿站里的路人吓得纷纷站了起来，伙计拖着一笼屉肉包子不敢动的。欧阳少征一抬手，身后的人马纷纷停下。展昭飞身下马，小五跑过来蹭了蹭展昭，然后去蹭早多多和白云帆，最后在黑枭跟前打滚要跟他玩。 展昭到了驿站门前，一眼看到了那个老板。 马老板。 哎呀，小展，你可回来了。 老板立刻跑出来，里头老板娘展昭似乎也认识，跟人家打招呼。赵普这会儿也抱着小四子出来了，林业火蹦到了展昭那匹枣多多的背上，蹲在马鞍上眯着眼睛看前方。 展昭连驿站的伙计都认识啊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以展昭爱交朋友的程度来看，开封府他混了几年就几乎一半的人都认识了，家乡的话恐怕常州府的人他都认识。欧阳少征让人马分开两边原地坐下休息，马车靠边让出中间道路来，伙计帮着端早餐给众人，果然所有包子和馄饨都卖出去了，还不够，得接着做。包大人和庞太师出来透透风，驿站的老板找了张大点的桌子让众人坐下吃早饭。展昭端了碗馄饨给白玉堂， 尝尝这儿的馄饨最好吃了。 白玉堂吃了一口，刚点了点头，展昭哗啦一下往他碗里撒了一把辣椒末。白玉堂无语地看着展昭，展昭正想接着往自己碗里撒，见白玉堂神情，默默将那把辣椒末又撒白玉堂碗里了，说完又抓起一把。 还要？ 白玉堂十分无语，展昭忍笑也不逗他了，跟他换了一碗。白玉堂吃着展昭那碗，展昭吃那碗放了辣椒的。小四子在展昭身边坐好，展昭给他介绍这里的馄饨，小四子加了点小醋，刚吃了一个，笑眯眯跟展昭说好吃，就听身边赵普和萧良师徒俩一起举手， 再来一碗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看他俩空掉的碗，公孙嘴角一撇，挤出两个字， 饭桶。 展昭边吃着馄饨边问一个来给他们倒茶上馒头的小伙计， 小六子吗？哎呀，长这么大了。 展大哥。 那小六子是马老板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今年13岁了。今天老板全家出动到驿站帮忙，他也来了。小六子在展昭记忆中还是个满地跑的小孩呢。这时前边来了几个商贾，像是从常州府运东西出城的，一眼看到这阵仗有些愣，随后看见展昭了，过来打招呼。展昭嚼着馄饨跟人家招手，白玉堂和众人默默对视了一眼，果然都认识展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